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8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正式公布，其中元旦1月1号放假与周末连休，2月15号到21号放假调休，共7天。本周末，江南、华南多地将陆续迎来晴天，体感会较之前的湿冷舒适许多。但华北、黄淮等地大气扩散条件转差，明日京津冀等地将有轻到中度霾，其中河北中南部部分时段可达到重度霾。近日，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普渡大学校园附近的一个公寓外枪击受伤，目前嫌疑人仍在逃，受害者现在正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，事发当天手术后病情稳定。泰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近日发出紧急通知，指出近期有关上调泰国签证费、限制中国游客入境游人数的相关事项为假消息。通知称，泰国签证处一切工作正常运行。近日消息，北京全市已拆除各类违规广告牌近9000块，目前各区正在积极开展拆除工作，力争年底前完成长安街沿线、234环周边区域的清理工作。我市为推动奥林匹克公园安全高效运行，将从12月4号起试行实名制入园，游客可通过扫描身份证或手机二维码的方式，经快速通道入园，也可现场办理入园登记手续后入园。近日，艺人谢霆锋以新厨身份再度获邀米其林晚宴，他将献上一道创意菜肴为蔷薇之约的甜点，并与其他6位世界顶级米其林大厨为现场500位宾客献上美味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像春天的一幅画，画中是遍山的红桃花，蓝蓝的天和那青青篱笆，花瓣飘落你身下。画中呀，是不是你的家？朵朵白衣染红霞，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？是我心中那一幅画。九妹九妹，漂亮的妹妹， 漂亮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头红的花蕾， 头红的花蕾。 九妹九妹，可爱的妹妹， 可爱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 心中的九妹。 九妹九妹，漂亮的妹妹， 漂亮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头红的花蕾， 头红的花蕾。 九妹九妹，可爱的妹妹， 可爱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我的九妹。桃花依旧发，你却已不再懂桃花，悠悠的流水和空空牵挂，伴着那淡淡云霞。不知你远去在何方，思念是我对你的表达。红红的脸颊带着点点的笑，在梦里隐隐缠绕。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， 漂亮的妹妹，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， 头红的花蕾，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， 可爱的妹妹， 九妹九妹 心中的九妹，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， 漂亮的妹妹，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， 头红的花蕾，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， 可爱的妹妹， 九妹九妹我的九妹，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， 漂亮的妹妹，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， 头红的花蕾，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， 可爱的妹妹， 九妹九妹我的九妹， 九妹九妹我的 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银奇。今天是12月2号，星期六。最近的冷空气实在是太活跃了，大风隔三差五的光顾，天气干燥到皮肤紧绷指数5星，嗓子冒烟指数5星。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4度，最高气温6度左右，西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5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。近期天气干燥，落叶飘零，大家务必要注意家庭和户外用火安全。有些人呢比较粗心，天冷了竟然没有及时添加衣服，而有的女生为了美本来穿的就少，一早一晚天冷风大的时候呢，腹部很容易受寒。最好的办法是把腰腹部包得严实一点，而选择冬装的首要标准呢就是保暖。在众多的衣料中，羊毛、绿纶、金纶、蚕丝等保暖性最高，而涤纶的导热性较高，不太适合用于御寒。衣料中呢所含的空气越多，保暖性就越好，尤其是羊毛织物的气孔不是直通的，因此保暖性更佳。快乐的周末来了，不能辜负了湛蓝的天空。那周末去哪玩呢？比如你可以去12.5农庄。冬日的农庄呢是金色的，是一年中美味最多的时候，也是美的最温暖的时候。从京城高速16号出口处呢，再行驶7-8分钟就到了12.5农庄。这里适合家庭聚会，也可以周末团建。在观景房后方呢就是户外体验区，如果你想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来玩，这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由于加拿大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呢，有着漫长的冬天，但寒冷的冬季并不意味着无法在这个千里冰封的国度愉快地玩耍。很多听友会想，我确实想要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但是去加拿大是要办签证的。今天呢，关于加拿大签证问题，也许有这些你想要了解。 有关加拿大的签证，我们加拿大签证呢，它的签证类型最常涉及到的呢就是团队签证啊，然后呢个人旅游签证以及探亲签证。这三个签证呢，虽然它的类型不同，它的费用也有所区别，然后呢它的申请材料也会根据不同的签证类型有区别，但是它的签证有效期呢都是多次往返的，它的有效期是到您的护照的有效期为止。比方说最长10年嘛，因为你的签证，比方说你护照还有10年到期，那你的签证签发出来一般情况下就是到你的护照签发期为止。然后基本上呢，它的那个受理时间呢，团队签证是受理基本上在2到3周这样，可能你在淡季的时候呢，它可能1到2周就可以出签了。然后个签呢会比团签的时间延长1周左右，基本上在1个月之内应该是可以出签。加拿大签证呢，相对于美国签证有一点很大的不同，它就是对一些特殊的人群特别容易进行背景调查，从而导致它出签延迟。所以对于这部分人群呢，我们都会尽量提早建议他们提早办签的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但凡被问及最具代表性的香港乐队呢，鲜少有人第一反应不是 Beyond 乐队，也恐怕不会有第二支乐队能够像他们一样成为两代人的集体记忆。像《光辉岁月》《海阔天空》《真的爱你》，随便哪一首，在任何场合都能令人心生激动。鼓手叶世荣曾经说过 ，Beyond 好像一本很厚的书，里面要翻的内容太多了。他印象中的黄家驹呢，很阳光活泼，长了很多痘痘，戴一副红色的眼镜，穿一条短裤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呢，黄家驹就不停地聊天说话，大谈自己喜欢的国外音乐乐手，如何给吉他调音，不同品牌的吉他都有哪些特色等等。总之呢，让叶世荣觉得黄家驹是一个爱吉他如命的人。曾经叶世荣受到采访，被提问，如果让他选一首最能代表 Beyond 精神的是哪首歌呢？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，海阔天空。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，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。

关心，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，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，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，爱就是由我唱反着你，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，告白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世界是一座城堡，在那头贴画满信号，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，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，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， 吃些暖暖的东西，比如路边的烧烤地瓜，带着汤汁鲜美的关东煮，放满了各种食物的热气腾腾的火锅，或者是手里捧着的一杯热奶茶，这样的冬天呢就太幸福了。经典九九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做你想做的，吃你爱吃的，反正冬天穿得厚，大不了放纵一下，暂时不去在乎体重，让自己开心就好。 总是在我的眼里颤抖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

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感觉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。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。算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怎么可以忘掉？当我能够飞飞